然在威廉斯手上，或者他已经将电脑损毁。从德国回国后被捕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在一间警署内接受聆讯，法官下令将他羁押30日。当局指纳瓦尔尼违反缓刑条件，将被拘留至下月中。纳瓦尔尼批评当局的做法无法无天，呼吁支持者上街抗议。欧美多国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要求俄罗斯立即放人，有欧盟成员国要求讨论实施新制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反指各国企图借事件分散民众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日经平均指数报28,540点，升29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7.1美元，卖出1837.8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7，瑞士法郎0.891，加元1.275，人民币6.495，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208，澳元对美元0.76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晴朗，另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本港今日系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雨。周末至到下周初，天色好转。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咧，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巴士站啦，咁影响到而家清水湾道落坪石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噶。重复多次，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巴士站，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清水湾道咧要经翻龙翔道去荃湾，咁所以而家清水湾道落坪石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出。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角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有两段比较挤塞，一段就是近住哈罗国际学校对出啦，龙尾在青蓉台。咁后少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都是慢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就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意外消息，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车多噶。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咧就车多。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练， 咩事啊，超人？ 我而家派你出去搜集多啲本地鱼龙新鲜食材翻嚟。 咁你咧，超人？ 我喺度等你攞嘢翻嚟俾我食噶啦。 大家记住留意，开心好生活， 本地鱼龙美食逐个粥。 逢星期三早上，开心日报时段有得听。 香港电台第一台， 鱼龙自然护理处 联合炮制， 欢迎听众登上 funfesthk.com， 浏览更多本地鱼龙最新实用资讯。 开心嘅事唔好俾佢停，日语继续31抢知识。 港台电视31日上8:30有抢游戏， 今次好事成双， 每晚增至两场问答对决，答啱问题就有奖， 胜出嘅会晋级台主争夺战， 而当晚台主可以继续挑战成为每周31达人。 记住星期一至五晚港台电视31， 日常8:3031奖知识，陪你笑住过埋农历新年。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月19日，海洋公园提转型方案，山下园区免费，山上设施逐项收费。 本港新增107宗确诊，102宗本地个案，42宗源头不明。 专家委员会批准紧急使用复星疫苗，称效益大于风险。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反国遭扣留，美法速释放。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一月十九号星期二嘅朝早喺千禧年代咧，有萧乐文喺度同大家主持嘅。咁啊，同大家讲下靶场嘅消息先。今日由上昼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喺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喺疫情之下，见到好多地方嘅营运都受影响啦，海洋公园咧都系即系需要咧系关闭一段时间啊。咁亦都咧令人哋关注。佢嘅前景問題啦，見到尋日咧政府咧就公布咧海洋公園嘅一個發展方向，咁就話咧公園會分為山下園區同埋山上園區啦，而山下園區咧新嘅發展方向咧就會主要係免費入場嘅，咁入邊咧就會有一啲嘅零售、消閒、餐飲呢一類嘅消閒區，而山上園區咧就會按景點收費。咁海洋公園咧就除咗會自己經營翻一啲嘅核心主題區之外咧，仲會有一啲新嘅歷險主題區，有啲歷奇設施嘅喎，好似笨豬跳啊、高空滑索啊等等，仲有一啲嘅大自然户外體驗呢一啲設施嘅。咁頭先就講到啦，譬如消閒餐飲啊，或者啲新嘅主題區咧，而家就話咧都可以係外判俾一啲其他嘅營運者去做嘅。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咁另外咧，記得之前啊喺上年咧，咁就已經係政府撥款咧係50多億咧，係俾海洋公園係維持住一段時間嘅營運啦。咁啊見到今次喺財務上面咧都仲有一啲嘅支援嘅，咁好似就會有一筆非經常性嘅撥款啦。在疫情之下咧，就俾佢哋營運一年嘅開銷，咁仲有咧未來四年咧，會每年咧有有2億多係做一個保育嘅，咁仲有豁免兩筆咧，係大概係50多億嘅政府貸款嘅利息啊。呢個係40多億嘅。咁啊，啲咁嘅財政支援啦。咁喺咁嘅情況下咧，即係轉型啦，海洋公園有個咁嘅新發展啦。啲山下園區有啲免費嘅場地可以俾市民入去啦。你又點睇咧？長遠海洋公園係咪真係可以做到自負盈虧咧？呢、這個新嘅發展你點睇咧？歡迎你打嚟講下你嘅意見，打嚟18723111嘅。電話旁邊咧有一位嘉賓啊，有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嘅，早晨。 早晨，蕭樂文，各位聽眾好。 早晨，姚思榮，想問下頭先個好詳盡講嗰個新嘅發展方向啊，你自己作為旅遊界嘅議員，你點睇呢個？ 喺舊年政府向立法會要尋求54億撥款嘅時候咧，我哋議員啊，包括業界都係擔心未來呢個海洋公園係點辦咧？係咪即係？呢幾年入境旅客都已經係屢創新高情況之下咧，海洋公園都係連虧損嘅。 嗯， 咁所以當時嘅尋求撥款，政府都講啦，喺未來嘅就係今年嘅一月啦，佢就要提出一個新嘅方案，俾呢個市民或者立法會知道未來海洋公園嘅路向。 嗯， 咁既然有一個香港嘅海洋公園啦，大家集體回憶啦。咁我哋當然就唔希望佢因為財務問題而倒閉啊，咁面臨好多問題嘅，包括員工嘅失業問題啦、動物海河蟲啦。咁今次嘅處理咧，我覺得都係合適嘅處理。咁香港嘅海洋公園，咁你某個程度開放佢免費入場咧，咁亦回應咗市民，喂，你一個公園咁係咪都可以俾大眾都有機會參與咧？咁、以往佢收成500元入場門票咧，咁你即係影響到部分人咧入場消費意欲嘅、所以我哋睇到咧，個入場人數雖然大幅下跌， 但系咧就基本上咧都系慢慢咁样下跌紧。 嗯， 喺游客方面诶都系睇到咧，即系香诶而家又周边都好多同你嘅公园都喺度即系营运紧啦。咁所以咧香港去嘅新鲜感方面咧都系欠缺噶啦。 嗯， 咁好多旅行团其实呢几年咧都逐步咁少咗海洋公园。所以今次嘅重新定位咧，某個程度上亦睇翻咧，而家海洋公園未來佢面臨嘅困難，所以作出一次咁樣嘅一個調整啦。咁呢個調整，我今個程度上對未來嗰個成本開支可以大幅減低嘅。 嗯， 咁收入方面當然睇佢未來嗰個營運嘅方式點樣。 嗯， 但起碼佢山下面免費，公眾會接受呢個做法。 嗯， 然後將嗰啲設施咧同啲譬如零售飲食啊，一啲呢個合作啦嚇，咁睇到咧嗰個人流多咗咧，佢個租金嘅收入咧，可以彌補部分嘅一啲門票方面嘅呢個小收嘅安排啦。 嗯，所以就話啦，即係關鍵咧，其實係咪即係就算俾咗呢部撥款啦，呢、這個嘅財政支援落去咧，長遠海洋公園仲係可以即係自負盈虧咧？既然有一部分係免費區啦，另外有啲就外判咗俾一啲嘅發展商去做，咁嗰啲錢係點樣即係同海洋公園分先至可以達到長遠去自負盈虧咧？ 佢而家分開三部分嘅，第一部分就係山下面免費啦。咁頭先講啦，如果人流足夠咧。好多嘅發展商咧，佢哋都係興趣嘅。我哋睇到好多商場咧，而家都係增加好多設施咧，吸引人流嘅啫。有足夠人流咧，佢將來出租嗰個收入咧，我估計可以彌補到山下面嘅一般成本，因為佢山下面唔需要太多嘅設施去維護啦、更新啦嚇。當然佢會做，但係冇話以往咁，佢成個園區個更新嘅程度咁大。咁第二部分就山上面啦。咁山上面嗰個部分咧，亦連埋嗰個南朗山或者佢一啲山側邊嘅海岸咧，都係佢哋未來可以發展嘅資源嚟嘅。咁呢部分咧，佢哋就要諗下有乜嘢即係新鮮嘅區，即係我哋喺整個亞洲區入面咧，有冇一啲比較好嘅項目，而人哋冇我哋有嘅，包括機動遊戲啦，一啲參與性嘅一啲活動啦嚇。咁山上面有啲可唔可以同啲營運商再合作一啲嘅一啲即係有特色嘅，譬如餐飲又好，或者飲食嘅項目又呢個零售項目又好，咁同山下面即係互補嘅關係，互補嘅安排。咁第三部分係水上樂園啦，水上樂園反而一個比較大嘅問題咧，就係佢嗰個投入成本比較高啊，咁幾十億。咁如果你個水上樂園將來開咗之後，嗰、那個環境啊、環本咧，都係個比較大壓力。咁而家拖到而家都唔知幾時開。咁我覺得呢部分咧，可能佢將來面臨壓力咧會比較大。咁當然我哋希望佢將來喺嗰、那個除咗喺水上樂園之後，喺下面嗰啲有關嘅設施啦，包括酒店，佢有第二座酒店開噶嘛。咁起到一個互動嘅關係咧，咁而使到佢嗰個有關效益更加增加。咁如果呢三部分能夠有效咁營運咧，我估計就唔會好似而家咁樣每一個咁大幅嘅虧損。咁當然政府而家都有另外撥款16億俾佢啦。喺未來嘅一年嘅營運開支啦。咁呢部分我都希望政府解釋清楚呢16億點樣嚟嘅。咁如果用完之後係點咧？咁樣咁以後每年有2.8億咧，連續4年俾佢作為教育保育方面嘅開支。咁呢方面你點樣使？另外達到佢所講，譬如深入社區啊、深入學校啊、園區入面有啲保育教育嘅一啲咁嘅設施，起到互動關係。咁呢啲係比較專款專用，啲專款專用係點樣用法？咁呢方面都希望佢喺立法會解釋清楚咯。 其實海洋公園而家轉型到而家呢個以保育為主啦，亦都有一啲園區係免費啦，山下園區個酒店係咪仲咁大吸引力咧？會唔會其實個主要個關鍵都係喺發展商即係一啲外判嗰個位置，即係譬如頭先講嘅一啲零售消閒嗰個山下園區嘅位置，嗰度賺得多啲。如果嗰度靠嗰度即係同發展商去分翻啲傭嘅話，或者分翻啲收益嘅話，嗰、那個位海洋公園會唔會好被動咧？ 酒店本身咧就佢係一個互動關係嚟嘅，即係如果你園區無論係收費嗰部分、收費嗰部分人多去咧，酒店自然就多人住噶啦，有好多唔同嘅理由佢住酒店嘅，所以酒店呢方面咧，當人流足夠嘅時候咧， 佢嗰個效益一定好明顯會增加嘅。 嗯， 咁山下面嘅園區嗰啲設施咧，到時點啊？呢個問題點啊？第一個問題係。 嗯，第二个问题就是即山下面嗰个园区而家就是即倾向是俾啲外面嘅营运商去做嘛。咁外面嘅营运商佢赚咗一啲收益嘅话，应该就会分翻俾海洋公园啦。咁但系呢一嚿钱会唔会好被动呢？因为你外判咗俾人哋做嘅时候，海洋公园嗰个话事权可能又少咗好多。如果靠呢笔钱去决定日后海洋公园系咪能够自负盈亏，咁又系咪即系比较唔系咁明朗啊？睇得唔系咁清楚咧？又 呢个睇佢到时咧山上山下之間嗰個互動關係嘅，始終係一個整體園區啦。咁佢會唔會即係太過設得太碎，俾咗啲地產或者啲發展商去唔同嘅營運方式咧，會造成混亂嘅。所以我都傾向咧，佢能夠咧同一啲比較有經驗嘅而有嗰個規劃方面係做得比較大型嘅咧去合作，避免咧到時你太過。切得太碎咧，而影響咗幾個園區嘅整體性。咁但係山下嗰度頭先講成本上低啲，但係山上面係好緊要嘅。如果你上面冇一啲有特色或者年輕人中意刺激嘅活動啦，年紀比較大嘅人中意我哋一啲休閒式嘅一啲活動啦，咁呢方面咧山上面嗰個設計咧就會更加講求佢嗰、那個規模同埋佢個前瞻性嘅。咁所以呢方面咧就唔能夠單獨睇，哇！山下賺到錢，山上嘅設備蝕本點咧，成個園區應該係整體去睇，佢先起到一個整體嘅作用嘅。咁我覺得咧呢、這個部分咧都係要睇未來海洋公園咧，就佢嗰、那個政府俾佢錢之後，佢一定要做一個新嘅規劃。 呢、 這個規劃點樣達到大家所預期嘅，或者大家個期望嘅？佢係一個整體園區，比以往佢自己經營嗰個比較上係傳統嘅做法，有啲新穎嘅情況出咗嚟。我哋市民業界都希望睇到呢個咁嘅變化，所以山下面個變化咧，應該相對係冇咁即係會有咁突出，因為頭先講佢只要有人流就得噶啦。山上面咧就係去一個俾人感覺一個新嘅海洋公園，或者新嘅一個旅遊度假區。呢、這個變化咧要更加佢哋要花多心思喺度啦，咁樣。咁如果另外嗰個水上樂園嗰度咧，我哋期望佢就快啲開啦，因為如果越遲開咧，對佢嗰個經濟個效益咧係會造成一個好大嘅壓力嘅。咁所以呢方面，我覺得佢而家應該同政府傾傾，尋求嗰個水上樂園喺佢哋所講嘅暑假開得到啦。如果唔係，佢再拖落去咧，佢嗰個都係佢一個好大嘅資金上嘅一個承擔嚟嘅。 今次見到啲錢入面咧，其中有11.2亿咧，就係話未來四年咧係俾作為一個保育同埋教育嘅補助嚟嘅。但我又見到同時咧，政府又話即係喺好大有關嘅措施，好大程度上咧，關於保育咧，都係過去幾十年咧都係依賴海洋公園嘅。所以而海洋公園當時都係冇補助。其實係咪預計四年之後都可能會繼續喺保育方面會資助多啲海洋公園，或者咁樣做，你覺得？如果真係咁做啦，合唔合理咧？即係對於海洋公園有一個長期嘅保育補助嘅話， 保育啊或者教育嘅工作咧，一個喺佢哋嚟講係一個責任，一個將來咧可能一個付出嘅一個開支。咁我哋其實喺香港都好多唔同嘅保育設施啦，亦包括一啲嘅郊野公園或者係啲公園啦，我哋都要。政府付出費用嘅，咁如果真係好似佢哋所構思所講，為咗保育教育啊，使令到下一代能夠多啲了解環保啊、愛護生命啊呢啲咁嘅意識能夠出得到嚟咧，呢筆錢係值得使嘅。咁呢度一年兩億幾咧，如果係從呢個角度啊，佢能夠真係深入到社區、學校，又將海洋公園作為一個保育教育嘅基地，喺呢方面，我覺得如果真係將啲筆錢專款專用啊，冇用去其他用途咧，我覺得啲筆錢咧係值得使 嚇。 咁好啦，你話你四年後嘅情況點咧？嗱，我假設四年後海洋公園都係一個嗰、那個收支咧勉強平衡，但係保育嘅工作去做一個額外支出嘅話咧，達唔到即係消化唔到呢兩億幾嘅話咧，我政府都係同佢傾嘅嚇，可以補貼部分嘅開支。始終一個呢、這個一個社會責任啦嚇，咁但係能夠將佢作為一個商業嘅用途嘅。咁呢方面咧，如果真係出現個問題咧， 到時傾一傾啦。呢部分適當嘅補貼，我覺得都係應該咯。 OK， 但係當然，如果能夠佢消化埋咁啊最好啦，就達到我哋所講喺香港海洋公園咁，但係佢又有一個自負盈虧，又達到幫助我哋嘅下一代而家嘅我哋嘅市民對愛護生命啊，愛保護動物呢個咁嘅做法咧，我覺得都值得鼓勵嘅。 好啊，唔該曬姚小明，同阿姚小明傾到呢度啊。姚小明就係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嚟嘅。再請多位嘉賓，有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酒店及旅遊系首席講師黃家榮，早晨。 早晨，張立文。 早晨，黃家榮。咁啊，想問一下啦，最新而家海洋公園公布呢個新嘅發展路向，你自己點睇呢個方案啊？ 我大致上我都支持嘅，不過我都同意啊姚議員所講咧，其實好多關注點嘅，即係最緊要就係佢嚟緊個詳細嗰個實際個計劃詳細嘅情況點樣用啦，啲錢點樣用啦，咁同埋其實咧佢同啲係叫外判商咧，將來嗰個點樣處理佢哋當中嘅合約啦，啲咩要求等等咧，我相信都即係呢個好影響咧，將來會帶動到啲乜嘢人流咯。 嗯，這個現在最新的方向呢，跟以前的舊的海洋公園比呢，是不是真的吸引到多些人流，從而拿到更多的收益會好過以前呢？你自己判斷。 我們看到呢，過往那一兩年呢，其實整個世界包括在疫情裏面呢，其實國際旅遊呢那個旅遊習慣呢有好大的可能性呢是會有一個轉變的。就主要的轉變呢就是來自即係國際旅遊嗰方面呢，有可能呢對遊客對於即係那個旅遊的支出啊，甚至乎咧旅遊的成本啊，可能會有所提升啊等等，咁令到咧其實會更加大推動咗咧遊客咧嘅本土旅遊。咁呢個本土旅遊咧，其實講緊我哋香港原本吸引緊嘅一啲外國嘅遊客，可能佢會有部分會選擇喺佢哋嘅本土旅遊啦，而另外咧香港人亦都多咗咧會喺香港咧選擇。又揾一啲地方咧，係有一啲旅遊活動啊，或者一啲消閒嘅地方嘅需求係大咗嘅。 嗯， 咁所以咧，即係喺呢個角度去睇咧，香港係即係需香港人自己本身咧，都係會需要一個係類似呢個地方啦，亦都提供到一啲係娛樂消閒。個環境好靚嘅地方，可以有啲比較好啲嘅餐廳啊，同埋最緊要去到好多户外嘅地方。咁如果係即係疫情係即係再拖長嘅話咧，其實呢方面咧一個户外比較係闊落啲嘅地方咧，係一個娛樂區咧，亦都對於香港人嚟講咧更大嘅價值嘅，因為佢唔係一個商場咁嘅形式嘛，商場都係一個室內嘅地方。咁但係如果佢一個咁大嘅地方咧，就可以即係比較係可以啲人流會拉得闊啲啦。咁除此之外咧，佢依家其實本身咧如果大家記得咧，喺2020年頭咧，即係一年前咧，佢哋都係上個立法會咧，係當初有一個比較大型嘅方案咧，係一個係新嘅計劃。咁只不過咧，即係經歷過今年嘅疫情咧，佢哋就成個計劃咧就推倒重來啦。咁其實當時個計劃裏面咧，佢嗰七大園區咧，有部分咧佢今次都擺翻出嚟嘅。我覺得咧都。即係嗰個方向都正確咁，包括譬如話佢利用翻喺南朗山嗰邊咧一個好靚海岸線咁去發展一啲譬如歷奇嘅體驗啊，同埋一啲可能一啲所謂太平洋之端啊，即係嗰啲餐廳啊咁樣樣。咁我覺得即係呢個咧亦都係會利用翻本身海洋公園嘅地理優勢啦咁。最重要就係佢本身，因為佢喺山下嗰度咧，都係即係開免費咁開放啊。咁起碼咧都會帶動到一啲人流，因為過往咧海洋公園咧係一個即係要買咗飛先入得去個園區啦。咁變咗咧好多香港人咧，其實咧去海洋公園嗰、那個次數同埋動力咧，未必係即係咁頻密嘅。咁但係依家開放咗的話咧，就等同於你可以當佢一個係商場嘅概念。你可以去即係隨時你去咁啊，交通亦都好便利，亦都唔需要話考慮到收費。咁所以我嗰人流咧就唔會太擔心嘅。 但對於發展商或者即係外判商啦，外判呢一個設施，譬如頭先講話山下園區一啲消閒零售設施落去，多唔多吸唔吸引人咧？即係吸唔吸引佢哋去營運呢個設施咧？又 嗱，每一睇下咁要留意香港人咧，其實佢依家嗰個係消閒。 嗰、那個即係平時假日啦，嗰啲消閒模式啦。我哋留意到咧，其實最近咧喺啲商場咧都非常多人嘅，即係香港咧係、香港人係好中意行商場，有啲地方咧可以有啲鋪頭睇下，有餐廳亦都喺附近啊咁樣啦，去消閒一個下午或者一整日嘅。咁我呢類型嘅消費模式咧，對於香港人嚟講咧係吸引嘅。咁、尤其是如果本身咧佢個地方係一個即係本身嘅風景又靚啦，咁如果係亦都有部分係參觀嘅設施咧，咁佢依家山下園區亦都有部分參觀嘅設施，可以睇下熊貓館啊等等。咁呢啲亦都係會增加咗吸引度嘅。咁最大個價值咧，就係因為佢係免費地區嘅，咁變咗咧，你原本咧要俾錢嘅地方咧，即係依家吸引到啲人去咧，會帶動到一啲人流咯。咁再加上佢可以如果係一家大細去咧，咁佢亦都會適合到唔同年齡層別嘅，因為如果佢需要係，譬如年輕人可能需要玩啲刺激活動咧，咁佢可以買飛係上翻即係山上嗰度去玩翻啲機動遊戲啦。咁亦都即係嚟緊將來機動遊戲慢慢咧就會係即係取消一部分機動遊戲啦，咁就變成得翻一部分佢自己營運嘅地方。咁同埋一個係一啲歷期嘅活動咧，我相信都會有一個吸引力嘅。 好，我同阿黃家榮傾到呢度，時間差唔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听日至星期五在北京开会，人大常委谭耀宗今早出发前表示，人大网页列出的议程有18项，都是有关修订内地法例，暂时看不到有同香港相关的议程。谭耀宗话：今次的会议是加开，强调人大常委的立法任务很重，有很多法例需要修改和制定。世卫组织领导的国际专家组正在中国武汉调查新型冠状病毒源头。在世卫执委会的视像会议上，美国代表说，只有中国交出手上的资讯，调查才会有结果。中国代表呼吁停止政治施压。率领美国代表团的卫生部官员要求中国分享所有从华南海鲜市场收集的动物、人类和环境样本研究数据，包括病毒基因排序和动物实验结果，并让调查团接触医护人员、病人和实验室人员。他强调，随着变种病毒持续出现，全球科學家必須公開即時共享病毒基因排序和樣本等訊息。中國代表發言時重申，中國以公開透明負責任態度即時發布疫情訊息，而病毒溯源應該由科學家商定具體工作，要相信科學家，停止科學之外的政治施壓。欧盟27国部长召开视像会议，讨论已经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民众在夏天是否可以有更大的出行自由。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上星期去信欧盟委员会，提出向已接种疫苗的欧盟成员国公民发出全欧通用的疫苗证书，协助振兴被疫苗重创的跨境旅游业。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谢夫乔维奇相信，接种疫苗是自愿性质，有人不愿意接种或者无法接种，这些人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但是认同接种疫苗可以列为出行的条件。欧盟部长又讨论如何加强协调疫苗接种工作。欧盟领袖将在星期四召开视像会议进一步讨论。美国国会山庄附近发生火警，国会设施封锁大约1小时。当时国会山庄附近正为总统就职礼彩排，附近一个露宿者营地发生火警冒烟，部分参与彩排的人要疏散。 負責就職禮保安的特工處說，為安全起見，國會山莊設施要封鎖，事件對公眾不構成危險。華盛頓市消防局說已經撲滅火警，沒人受傷。國會山莊今月6日遭受衝擊之後，華盛頓高度戒備，25,000 名國民警衛軍陸續進駐，確保星期三的總統就職禮安全。日經平均指數報28,513，升27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36.9，賣出1,837.8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3，日元103.68，瑞士法郎0.891，加元1.274，人民幣6.495，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209，澳元对美元0.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有几阵雨。周末至到下周初天色好转，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4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啦几宗嘅交通意外啦。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大约5分钟之前就清理好，咁但系仍然都系挤塞，龙尾去到电车厂对出，咁亦都影响到西隧嘅港岛出口，上去干诺道西天桥车多。重复多次啦，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咧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电车厂。西隧嘅港岛出口上去干诺道西天桥咧，亦都系挤塞。咁较早前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就车多。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巴士站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咁但系清水湾道落翻去坪石方向，即系去龙翔道方向啦，都仲系车多，排到去彩云村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巴士站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清水湾道落翻去龙翔道咧，仍然都系车多，排到去彩云村。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咧就有交通意外，咁但系就冇乜点挤塞嘅，经过请你小心啦。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咧有交通意外，经过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去到小沥源对出，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去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平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亦都是慢车，排到去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远一段车多。在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就行车缓慢，排到去青榕台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劏房嗰啲区嘅情况，香港测量师学会前会长何巨业， 最大问题就是他哋接驳呢啲嘅排污管咧，我都睇唔到有一个反洪吸管或者系所谓通风管嘅接驳。咁即系话咧，呢啲嘅座厕其实好容易有吸力嘅吸走咗水分。呢个咧就普遍呢类旧楼呢类劏房咧存在嘅问题啦。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维基百科， 可能你细个时候成日会听到做美牙，甚至乎系除渍，呢啲都会喺嚟紧嘅节气大寒里面出现。而喺大寒里面咧，食多啲补品，身体先会有健康同埋有抵抗力嘅。星期四、五、六深夜12点至到2点，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一齐联播。那些年，张维基。 2021年1月19日，海洋公园提转型方案，山下园区免费，山上设施逐项收费。 本港新增107宗确诊，102宗本地个案，42宗源头不明。 专家委员会批准紧急使用复星疫苗，称效益大于风险。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反国遭扣留。美法速释放。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翻返嚟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喺度啊。头先我同大家讲到海洋公园有个新嘅发展方向，咁有分山下园区啦，而家就话山下园区嚟紧咧就预系免费入场嘅，会有啲零售消闲餐饮区。咁另外山上嗰边咧就会系按嗰個景點去逐個景點嘅收費。頭先都講到啦，政府喺呢個嘅新嘅發展方向咧，會有一啲嘅財務支援嘅，咁包括咧係會有即係一筆過嘅非經常性撥款啦。咁啊，另外仲有咧係未來4年每年有2亿几做保育啦。咁仲有咧係豁免咗2筆一共54亿嘅政府貸款嘅利息。咁呢度咧係政府少收大約係40亿嘅。咁你又點睇咧？即係成個樂園嘅發展方向有一啲咁嘅財務支援，你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讲下你哋嘅对呢一个最新方向啊等等嘅睇法嘅。电话旁边咧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早晨。 早晨，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局长。咁啊，想问下啦，其实而家最新个发展方向咧，系咪基本上就系海洋公园咧保留翻譬如一啲保育嘅设施啦，水上乐园啊、酒店等等，其他都系倾向俾即系外判或者一啲营运商去做噶啦，去系咪咁啊？ 其实个方向好似你早半个钟头嘅讨论里面咧。我哋吸纳咗好多意见嘅，因为喺呢段时间，尤其是喺疫情当中咧，其实好多人主动都接触我哋嘅，即系有接触公园啦，接触政府啦，都有两个声音嘅。一个声音咧就系话，佢哋好想即系可能公园可以早日重开，咁呢个系开心嘅，即系佢哋觉得入去有得去消闲咧可以嘅。第二咧亦都好清楚嘅信息咧就系话，旧有嗰种模式咧，即系要俾498蚊入去，然后咧尽量喺个时间里面走匀成个月咧，呢个未必系最好嘅消闲方式。咁所以即系基于呢个情况，亦都考虑到后疫情，头先阿黄家荣讲先讲好，嗰、那个全球嗰、那个旅游嗰、那个形式都可能会转变。咁我哋都希望咧呢、這个方法咧可以带俾我哋嘅市民一个更好嘅消闲地区。咁所以改变有几部分嘅，第一下园区嗰度咧，其实而家真系好方便，你喺金钟5分钟你去到，一落咗地鐵站，你就可以有一個好大嘅地方，有水池，有細路哥玩嘅地方，同埋嗰個地方咧可以俾我哋做一個即係消閒式嘅消費式嘅地方。咁如果嗰度免費嘅時候咧，一定會吸引好多人流啦，因為你唔需要諗下啊，我係咪事前要買一張入場券，或者你舉家大細一家四口，哇！你使2000蚊入去，咁你可能會諗清楚。但係而家咁樣，你可以入去即係純粹去坐下睇下。如果覺得啊入園玩嘅喎，咁你真係要入園嘅時候咧。你去上園區嘅時候咧，就你俾一個入場嘅票價，嗱呢個將來要定嘅。咁你坐360都可能要俾一啲錢啦。咁你坐個吊車上到個上園區，你就可以選擇自己我中意玩啲乜嘢就玩咩嘢，刺激啲嘅可能係啲機動遊戲，或者你想消閒式嘅，將來亦都有一啲地方係利用嗰、那個山景啊、海岸線啊，可以行山啊，可以有啲新嘅即係健康嘅綠色嘅設施。 咁或者有啲人話、哎、我有個入園有個吸引力就係新個水上樂園，嗰、那個你可以玩一日，可以玩即係大半日嘅一個入場費。入去一個全而家係即係全球一個比較最新同埋最具規模嘅一個全天候嘅樂園。咁變咗你好多選擇，甚至你話因為我哋開放咗下園區之後咧，由地鐵站嗰度可以一路行到去深水灣個邊嗰度咧，我哋喺嗰度加個碼頭嘅時候咧、就可以連接翻去大樹灣嗰邊，甚至有其他嘅海上旅遊。咁所以係一個全新嘅概念。亦都係咧，利用嗰個營運上面嘅改變咧，比佢更加彈性，咁咧就吸引多啲人咧，可以諗起嘅時候咧，需要去海洋公園玩一玩嘅時候，就可以選擇。 嗯，但比起以往咧，俾一個門票咁樣係包曬入邊所有設施咧，今次呢個最新嘅發展方向咧，點樣可以即係確保到係可以長遠做到自負盈虧啊，或者喺啲收入上面係可以即係穩定到好過過往嘅情況，唔會有以前即係可能蝕錢嘅情況出現。 係咁嗱，我哋睇翻過往即係海洋公園大概有43年嘅歷史咧。絕大部分嘅時間咧，其實佢都係能夠自負盈虧，甚至有盈利添嘅。亦都係因為咁咧，佢過往抌咗好多錢落去咧，即係投放好多錢落去咧，即係做佢一個教育部嘅工作。其實喺園裏面有幾百種動物，有啲係愛嚟即係飼養咧，有啲係可能係瀕危嘅動物咧，係香港攞翻嚟嘅時候咧，漁護署交俾佢做一個即係保護動物嘅。佢都做好多咧，就係教育工作。中小學也有轉啊，佢哋都有做教材。嗱，呢個係佢一向以嚟都能夠自負盈虧嘅。但係我哋睇翻轉頭咧，就係、是、可能喺中後期一段時間，由於個擴展個園區嘅時候咧，佢個債務係比較重嘅。譬如單係講而家佢爭政府嗰度咧，嗰54億，其實咧佢實際上借咗政府係36億嘅。但係今日如果要佢還嘅時候，要還多17億嘅利息。嗱，咁呢一個咧係對佢嚟講一個好大嘅負擔。如果佢能夠免除呢一個政府嗰個債務咧，嘅利息咧，其實佢就可以輕身上路啦，即係佢個財政負擔冇咁大啦。翻去咧，好似以往嘅時候咧，其實佢都係基於每年大概200萬嘅本地遊客咧，佢應該可以自負盈虧。咁所以點解我哋第一方面嚟講咧，現時嚟講喺而家呢個情況裏面咧，政府如果要收取佢嗰、那個債務嘅一個利息，有最高嗰筆係5厘息嘅，相當高。咁對佢嚟講冇幫助，對成個社會都冇幫助。咁但係第二樣嘢咧，就係頭先你上一節都我見到兩位講者姚思榮議員同埋阿黃君講師咧，都贊成咧就係喺佢教育保育嗰部分咧，喺我哋諮詢裏面咧，市民係普遍係公認贊同同埋希望佢繼續做好做多啲嘅。咁所以我哋都贊同姚思榮議員頭先所講。我哋第二個幫助佢嘅地方咧，嗰、那個俾4年前每年2億8千萬咧，係專房專款專用嘅，即係我哋俾佢咧就係用翻嚟繼續做好呢個工作。因為呢個工作咧，而家呢個情況佢好難靠一個票價或者增加票價去令到一啲人咧係補貼佢嗰、那個即係、就是、保育工作。咁呢方面咧反而咧就係、是、一個即係、就是社會支持嘅活動，咁所以咧，我哋用一個，亦都有時限性。我哋覺得，如果佢能夠個財政係回復穩健嘅時候咧，佢可以好似以往一樣，佢係用成個樂園嘅收入咧，去支持呢方面嘅活動。 幾時可以做到啊？即係頭先話支持到成個樂園啦，嗰、那個自負盈虧有冇話目標係幾時佢哋可以做到？ 嗱，佢而家嗰個最大嘅問題咧，就係舊年到今年裏面咧。我哋即使點樣幫佢都好啦，但係個園區喺舊年嚟講365日裏面咧，佢有257日係關閉咗嘅，佢只係開得127日，即係開1/3嘅時間。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動物佢一定要保護住，好多機器嘅維修仍然要存在。咁所以基本上咧，而家呢個最大嘅困局咧，我哋要所以點解我哋用一個一筆過嘅撥款俾佢咧？希望佢可以喺未來呢年裏面，尤其是考慮到疫情嘅情況咧。是可以維持咗個局面，亦都保住園裏面所有員工，即係目前嗰個工作啦。如果能夠開埋個水上樂園嘅時候咧，反而我哋仲可以增添一啲新嘅工作崗位。嗱，咁呢個咧就係希望呢幾筆，但仲有一筆咧係唔需要喺呢個政府或者佢嗰個門票收入裏面，就係能夠同出面嘅不同嘅界別人士合作，用一個商業合作嘅形式。去做佢園裏面咧部分嘅設施嗰個合營，譬如舉例， 下園區開放出嚟咧，基本上係一個全港少有嘅戶外嘅、 嗯， 有海洋公園特色嘅，即係消閒飲食娛樂嘅地區。咁呢個可以絕對可以同其他人合作，但係必須用翻即係同海洋公園相稱嘅主題。 嗯、 上園區裏面咧好多嘅遊戲區咧有新有舊嘅，舊嘅可以即係海洋公園自己保留去繼續運作啦，因為已經都做開啦。但係新嗰啲咧可以值得投資嘅，佢哋都希望咧投資一啲咧就唔需要話好似而家機動遊戲話好大嘅資本投入嘅。因為現時嚟講，好多人流行嘅一啲咧係較為健康啊、刺激嘅、歷奇嘅嘢咧，未必係需要好大嘅投資。但係咧，譬如好似佢哋一啲叫滑索道嗰啲咁樣，佢最吸引人嘅地方咧，除咗係嗰個滑索嘅歷奇經歷之外咧，就係、是、嗰個山勢，嗰、那個即係臨山面海啊，好靚嘅景觀，這個、呢個咧就係、是、最大嘅賣點。咁希望可以用一個少啲嘅資本投入，但係有一個好刺激嘅玩法，同埋咧啲人對海洋公園可以充分利用到佢嗰個天然景緻啊、海岸線啊等等呢啲嘢。咁、亦都近期又好興，有啲人咧就話、是：我消閒咗，我唔需要咁刺激啦、啊。但係你話啊，如果有一個而家喺外國都好興一啲叫做豪華露營區，俾你喺度住一晚。喺度享受嗰個大自然嘅，咁等於你去一個即係而家好興嗰啲 station 嗰類嘅嘢，又或者引入一啲健康生活式嘅模式啊，行山啊，或者開闢一啲山景，嗱呢啲都係一啲新嘅，亦都可以引入其他喺呢方面有專門嘅條件嘅人咧，就係、是、合力。咁對於公園嚟講咧，就係、是、佢減輕佢嘅資本投放，同埋咧長遠嚟講咧，佢係有一個即係收入嘅分享咧，咁就變咗佢。即係較為個負擔就輕啦，咁就亦都長遠嚟講係可以做翻咧佢原本一路以嚟做到嘅自負盈虧嘅情況。 頭先都講到即係過往海洋公園一段頗長嘅時間都係可以做到自負盈虧啦。咁但係見到今次喺財務支援上咧都唔少嘅，咁亦都見到咧喺文件上面咧，亦都提及到話海洋公園公司咧未來將會專注喺保育同埋教育嘅工作啦。有關項目非但談不上盈利，甚至好大機會出現虧蝕。咁即係個前景上面，其實係咪都預？如果咁樣發展落去嘅話，要自負盈虧都好難，係咪？因為講到話好大機會出現虧蝕，呢個係點樣睇？ 那個係指咧，佢單做保育嘅工作。 嗯。 嗱，我哋上舊年六月嘅時候去立法會都講過呢個數字，就係佢日常運作當中咧，佢每年大概係使2億8000萬咧，係專注投放喺保育同埋教育工作。呢、這個包括咩咧？包括譬如話佢飼養嘅動物，或者佢做瀕危動物嘅拯救，同埋咧佢做一個即係用海洋公園作為一個即係課室以外嘅教室去推廣呢啲活動。呢、這個其實基本上大概佔咗海洋公園日常嗰個平時嘅經營大概係20%嘅錢。嗱、呢個係值得做嘅，好多人支持，好多人真係入去嘅，嗰啲親動物啊、介紹啊諸如此類。海洋公園亦都願意做多啲，甚至話走出。海洋公園走入課堂都可以做，佢都有同一啲大學合作嘅做一啲研究，因為佢本身有好多係做動物譬如獸醫學裏面嘅專門嘅人士啦，亦都有實際去保育動物嘅經驗。嗱、呢一部分咧，如果你話要全部都透過入場嘅票價咧，其實相當高嘅。 嗯， 系呢部分，咁所以如果你话喺日益竞争大嘅环境之下咧，如果我哋呢部分嘅时候，尤其是喺目前嘅情况，你谂下佢一年之中，旧年为计，三分二都开唔到门，我点可能喺嗰个门票里面去完全补足呢一方面呢？但系呢个希望系长远嚟讲系会改变嘅。当佢好似翻去佢大部分呢40几年嘅时间，佢嘅財政狀況健康嘅時候咧，佢好樂意，亦都應該係繼續做呢方面功夫。咁所以我哋幫佢嘅咧，就係、是、好似頭先啊姚星榮議員所提嘅專款專用，就喺、是、未來有四年裏面，因為呢四年個計法就係話，當佢下園區開放，當嗰、那個消閒飲食娛樂區做好曬，可以做到分帳啊等等嘅收入嘅時候咧，呢段時間可能係一個即係比較困難嘅時間咧。呢段時間政府幫佢咧專款專項咧，就每一年按住佢以往做到嘅保育工作，我幫佢即係支付嗰個費用，亦都係要確實係用於佢繼續做好佢嗰個保育工作。而公園亦都同我哋講，佢會呢方面嘅工作反而佢會增加，因為呢方面亦都會吸引到多啲人嚟。即係譬如話。 舉例咁，好多人入去海洋公園未必一定係玩機動遊戲嘅，亦都未必一定話啊，我一定要去坐吊車。有啲可能係帶住有學生嘅朋友啦，或者屋企裏面有小朋友去睇睇一啲動物，或者去有機會聽佢講解嗰、那個保育工作或者環保嘅工作嘅重要性啊等等。嗱，咁呢啲工作嚟講咧，其實係佢會加強去做，亦都係一個吸引嘅景點。咁所以我諗呢一部分嚟講咧，係過渡時間幫助佢嘅時候咧，希望整個海洋公園咧能夠確立佢以往做得好嘅地方，更加做得好，要改變地方做改變。 呢、這個就係講緊即係未來四年每年有二億幾啦，二億八千萬啦，係做呢個保育教育補助嘅。咁但係咧，我見到即係話四年啦，我想知道就係即係其實嚟緊會唔會機會都有機會一路俾落去咧？如果海洋公園嗰、那個即係喺保育方面，頭先都話啦，可能會有虧蝕喎。咁而我又都見到咧文件嗰度咧係有提及到嘅，就話即係推行有關嘅措施咧，講緊保育啦。好大情況上面咧。都是很大程度上面都是属于政府的职能的，而过去数十载我们即是讲政府一直是依赖海洋公园公司，在没有政府补助的情况之下担当有关职能，是不是听下去可能政府都即倾向长期将这个保育的工作即交给海洋公园，然后就在投放一些钱方面就长远摆下去呢？会不会是这样？ 其实呢就这个都是刚才你引述江明杰讲出一个事实来的、一由他第一日开始或者逐步越做得耐嘅時候咧，其實佢積累咗好多呢方面。你記得即係我哋譬如香港嘅大學都係近年嚟先至有獸醫學啫，係嘛？反而海洋公園咧喺保護動物方面咧，其實佢同漁護署好多合作嘅，所以好多人亦都係即係嗰個合作亦都同大學啊同政府部門有合作。一向以嚟佢亦都自己成立咗一個咁嘅保育基金，佢喺門票嘅收益裏面咧係花咗啲錢咧，就係繼續去推廣呢方面嘅活動。亦都喺國際上面咧，佢係得到一啲好幾好嘅聲譽。嗱，呢方面一路都做緊。咁當然，如果佢有能力嘅時候，佢繼續去做。咁政府亦都樂意即係讓呢一個形式，因為海洋公園本身唔係一間賺錢嘅公司，佢係用一個慈善團體嘅形式去註冊，所以佢賺到嘅錢唔會有分紅嘅，反而佢投放翻落去。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這個模式個係成功嘅。但目前有一個困難嘅時候呢，既然呢一部分佢係服務緊香港同埋推廣緊一個我哋大家社會都認同嘅保育教育工作嘅時候，咁我哋都應該去幫佢啊。大前年嘅時候呢，財政司司長亦都喺嗰個財政預算案裏面曾經亦都批過一筆一次過嘅錢，3億1000萬呢，俾佢加強呢方面嘅工作。正正就因為我哋睇得到呢，環保嘅議題啊，保育嘅議題啊，越嚟越受到重視。好多學校其實亦都同佢有一個合作，咁所以呢方面係做。但我覺得就是、如果要話將呢部分嘅工作完全將來完全由政府去承擔，我覺得公園亦都唔係完全冇能力去做呢方面，因為過往佢都做得好。咁所以我哋希望喺佢最需要嘅時候咧，幫呢個幫佢做呢個支持，亦都我相信係得到即係公眾嘅支持。 頭先講到咧，譬如一啲山下零售山下嗰個園區就話啲零售餐飲啊嗰啲設施咧，就會係希望做一個嘅外判啦，一個經營權嘅模式出嚟啦。你覺得個吸引力有幾大咧？同埋即係呢一方面嘅收入，其實係咪都變咗個話事權，就擺咗喺一啲外判商嗰度？咁其實呢一嚿個收入嚟講，海洋公園嗰個控制權啊、話事權係咪好低咧？會 嗱，第一咧，這個一定係一個合作嘅形式，佢唔係將笪地即係劃咗出去俾人做，咁呢個佢冇，佢仍然都喺公園裏面。亦都呢個亦都有吸引力，就話呢個商場或者呢一個消閒嘅地區，相對於其他嘅，譬如一啲多層有蓋商場嘅最大嘅分別就係佢有海洋公園嘅特色，佢有一個即係好闊落戶外嘅地方，佢有同海洋公園有啲主題吻合嘅地方。咁所以第一，呢一個消閒區都係有海洋公園特色嘅地方，亦都係一個以消閒為主，要以消遣啊、娛樂啊、餐飲啊，亦都可以透過免費入場嘅時候咧，亦都咁方便嘅交通咧，佢可以入去，而且係作為一個起點咧，去諗諗啊，佢仲想玩啲咩嘢咧？如果佢話我只需要即係扶老攜幼喺度坐下食下嘢，或者將來其實呢段時間好多人有興趣 在園裏面做一些表演，先後有很多團體，尤其是疫情的期間就說啊，如果我要再開翻的時候，可不可以在公園做一個譬如中小型的演唱會啦？有些團體呢就是說啊，可不可以在那裡做一些有特色的、有本地特色 的活動啦，甚至是市集啦。嗱，佢可以入去純粹玩呢樣嘢，但佢可以諗諗啊，係我仲有時間譬如一家大細人話，我想上去玩機動遊戲，自己咁佢咪搭個吊車入場去咯。又或者咧，將來嚟講仲有一條新嘅路線。就是話咧，佢可以行去碼頭嗰度咧，十零分鐘行到去碼頭邊，有船可以去兜去海洋公園另外一邊，沿途佢可以喺嗰個海岸線裏面亦都有得參觀。嗱，呢一個咁嘅特色咧，亦都令到咧呢一個下園區有具備嘅吸引力，因為多咗人唔同嘅需要、唔同嘅希望都可以入去玩。咁而呢個形式嚟講咧，反而喺我哋同海洋公園同顧問去做嗰個研究嘅時候咧，呢一方面咁嘅形式咧。是較為多有出面嘅人有興趣，因為第一呢、這個係喺我哋睇翻成個港島南區咧呢類嘅商場呢類嘅設施相對係少嘅。 Okay. 第二嚟講咧，因為交通上面嘅方便，同埋可以吸引到多啲人去嘅時候咧，亦都有人流。咁所以希望用呢一個商業合作嘅形式咧，可以增加海洋公園嗰個額外嘅收益。 好，最後想問一下咧，就係之前施政報告咧都有話呢個躍動港島南嘅計劃，咁就話海洋公園咧會同啲非政府機構合作，就將珍寶海鮮房重生。尋日冇提呢一個嘅。 哦，嗱呢個即係第一，我要多謝翻即係嗰個捐贈者咧，佢係真係希望將嗰個船捐俾海洋公園作為一個公益用途嘅，因為佢本來可能可以有商業用途。咁但係我哋亦都聽到好多大家意見咧，話呢方面會唔會對海洋公園構成一個負擔啊等等。咁而家目前嚟講咧，就係海洋公園會專注做好而家整個計劃先。嗱，但係呢個計劃亦都同港島南嘅躍動咧係有關係嘅。咁喺有合作機會嘅時候，我哋會繼續留會做呢方面。咁呢個咧，我哋暫時將所有嘅注意力咧都係集中喺頭先我哋講嗰個園區嘅發展裏面。 Okay.好，唔該曬局長，今日同阿局長傾到呢度啊。邱騰華局長咧就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嚟噶。你對海洋公園有啲咩意見啊？新嘅發展有啲咩睇法？歡迎打嚟1872311。 海南海北部，本港今日天晴乾燥，最高氣温大約18度。晚上部分時間多雲，吹清勁偏東風，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雲量較多，有幾陣雨。週末至到下周初，天色好轉。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4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东方日报》报道，港府昨日宣布再拨款大约67亿9000万元协助海洋公园转型，将会免费开放山下园区，并且加入外判模式，期望可以自负盈亏，但是就拒绝回应几时才无需逐年拨款。政府预计全新的消闲区最快都要5年之后才开始营运，而山上的机动游戏就逐项收费。海洋公園將會轉型成為全新的綜合休閒區，強調海洋公園不再是主題公園。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說，方案並沒有詳細交代新的營運模式的效益，擔心海洋公園如果在未來5年都錄得虧蝕，港府可能就要再次撥款，促請當局盡快交代。《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的相關報導就提到，立法會文件披露，根據推算，公園在未來10年的政府貸款總還款額，本金年利息計，平均每年要支付超過6億3000萬元。如果政府貸款的還款不能夠延遲，海洋公園會在今年9月按原有的還款時間表，公園最快今年在第三季就會出現負現金結餘，並且因此倒閉。《經濟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本港的新型肺炎確診數字早前回落至到雙位數。據了解，政府原本打算有條件容許部分受限制行業復業，近日政府各個政策局亦都積極同業界商討恢復營業的方案，包括美容業、餐飲、酒吧和健身業。不過昨日的確診數字一日間突然回升至過百宗，隨即就叫停復業計劃。另外，多項社交距離措施聽日到期。據了解，政府內部和部分行會成員都認為相關的限聚措施應該維持不變。《星島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 本港疫情轉趨惡化，昨日新增107宗確診，創一個月新高，102宗屬於本地個案，初步確診亦都超過50宗。衛生防護中心指，1月4日到昨日為止，有661宗本地個案，超過四分之一患者是南亞裔人士。當局近日已經舉辦防疫講座和製作少數族裔語言的宣傳防疫短片，有區議員就批評當局後知後覺。《蘋果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新型冠狀病毒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昨日首次就審批復星 BioNTech 的疫苗開會，12名專家即日一致通過建議食物及衛生局批出緊急使用許可，因為整體來說接種的益處多過風險，但仍然要索取更多有關挪威接種者死亡的數據，一旦發現風險大於益處就會建議停用。港府曾經公布農曆新年之後可以接種疫苗，但是中大專家許樹昌昨日就披露首批疫苗下個月底才到港。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據了解，律政司刑事檢控科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余國衛月前已經向部門遞辭職信，他將會在3月正式離職。目前掌管刑事檢控科分科一第三組裁判法院上訴的主管余國衛拿到大律師資格，私人執業一段時間就加盟律政司刑事檢控科工作。消息說他離職之後計劃跟隨丈夫返回加拿大定居。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政論說，海洋公園公布所謂重生方案，改變園區的營運模式，山下園區開放給公眾免費入場，倚重的新歷險主題區在2026-27年的財政年度才開始營運，遠水不能夠近火，當前怎樣吸引客源呢？政論說，繼去年撥款54億元救亡，今次又涉及接近70億元的援助，是一個深不見底的財政黑洞。《東方日報》政論， 信報的社評就說，海洋公園能否重生很大程度視乎南區能否躍動，躍動港島南計劃還包括活化珍寶海鮮房，提升香港仔和黃竹坑一帶的文化及消閒設施，讓市民和遊客體驗漁村風貌，透過活化工廈政策為各新興行業和文化藝術提供營運空間。連村計劃假如成功，不要講話有機會帶旺海洋公園，整體香港的旅遊業亦肯定受益。信報社評， 《經濟日報》的社評講到，今日公布的第四季失業率預料升破近期的16年高位，如果新春黃金檔期仍然無法放寬限制，餐飲美容等基層就業支柱恐怕就會有更多人加入失業大軍，政府需要趕緊同業界溝通，怎樣盡可能做足安全防範，適度恢復營運自救，不再一刀切勒令商戶完全停業，以保住更多飯碗。經濟日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政府顧問專家委員會一致認為，復星和德國 BioNTech 研發的疫苗對公眾的利益大於風險，交給食衛局定奪，相信最終獲批准的機會很大。社評說，各國將接種疫苗當成決定勝負的戰役，特區政府不能掉以輕心，只有動員市民廣泛接種，才能夠迎來疫情後的春天。大公報社評，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啦，较早前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西隧嘅港岛出口噶。就是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在上环消防局的意外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西隧嘅港岛出口。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江西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接近星河名居，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日出大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邵氏影城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进景园。好啦， 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哎呀，这个银包就咁放咗喺个走廊，哎呀，入边仲冇钱嘅添，边个咁乌龙呢？喂，副眼镜又跌咗喺地，边个又咁乌龙呢？唔系啊嘛，张纸巾里边，哎呀，有假牙喺度嘅。以我兰子咁聪明嘅智慧谂到，一定系佢，就系、是、林超荣啦。 兰子，我系乜嘢都唔记得噶，但我仲记得翻嚟做节目啊嘛。拍档提点，多谢俾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林超荣、 陈淑兰， 开心日报。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2021年1月19日，海洋公园提转型方案，山下园区免费，山上设施逐项收费。 本港新增107宗确诊，102宗本地个案，42宗源头不明。 专家委员会批准紧急使用复星疫苗，称效益大于风险。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反国遭扣留。美法速释放。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3翻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讲下咧呢个海洋公园嘅新发展方向啊，都讲到话即系公园会分山下园区同山上园区啦。山下就系免费入场嘅，会有啲零售啊、餐饮、消闲等等。咁啊，山上咧就会系有啲设施咧，就系会逐项嘅收费。咁另外咧，头先根据局长讲咧，都会有一个入场嘅费嘅，山上嗰、那个。咁另外再逐个景点嘅收费啦。咁另外啦，头先亦都讲到有一啲新嘅主题区，譬如一啲力奇啊，瑜伽等等嗰啲嘅設施咧，都有機會咧係外判俾一啲營運商去做嘅喎。咁啊，今次見到政府都有一啲嘅財政支援啦。咁其中喺保育方面咧，就未來4年每年有2億幾係做保育嘅工作嘅。咁啊，另外見到即係嚟緊水上樂園啦，海洋公園旗下嘅水上樂園啦，最快咧都會預喺8月就會去開噶啦，咁樣。你点睇咧？成个海洋公园嗰个嘅新发展方向，欢迎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周女士，早晨。 系早晨啊！咁即系其实去到即系呢个阶段啦，即系都唔介意话即系都明白点解佢要转型嘅。咁、但系即系其实就睇到佢哋即系政府已经摆咗好多公帑喺入面啦，同埋嚟紧即系每一年可能佢亦都唔会收取一啲利息啦。咁即系作为一个嘅市民，即系因为用咗即系政府嘅公帑嘅时候，我哋其实都有期望嘅。尤其是即系对于即系保育啦，同埋教育方面咧，即系作为即系家长或者系普通嘅香港市民，我哋已经可能系冇得出去，即系第二啲地方嗰度去即系游览嘅时候，我哋即系期望，即系香港呢、這个即系投入咗咁多公帑嘅海洋公园咧，系真系做好啲嘅保育，例如啲乜嘢嘢咧？因为譬如而家即系佢都有一啲嘅教育嘅活动，但系其实收费好贵嘅。咁咁到时咁究竟我哋会唔会可以用一个平啲嘅价钱？即系其实系需要即系管理层咧，即系要去留意嘅呢样嘢，因为如果真系都系。有保育，但是即又有教育，但是个收费咁贵的时候，其实是普罗的市民是不会可以 afford 得到咁样啦。咁就是另外就是因为佢哋而家系既然系用咗咁多公帑啦，其实我谂市民更加有。即係多啲嘅要求或者係一啲期望，就佢哋會點樣去使用啲錢啊？即管理層點樣去用？我諗需要透明啲咯，因為即係其實即係錢係好似好多，咁究竟管理層會唔會去即係善用，定係每一年係咁喺度抌錢落去？但係好商業啊！即係一路睇到個元素就係、譬如之前譬如頭先啊局長講係咪局長啊？邱騰華嗰度咁 跟住咧，佢就話啊，即係都會餐飲業啊，即係各樣嘅嘢都好消閒為主啊，即係係一種我聽落去比較商業嘅，但係其實我諗呢個公園嘅定位，我諗唔單單要係商業，係我諗係個定位都係要有一個教育意義。如果唔係，即係可能即係同周圍嘅即係商場其實分別不大。但係雖然我知道係佢係要自負盈虧啦，或者即係要明清翻即係各樣嘅即係service 啊，咁但係即係我諗。個重點真係要落物睇翻嗰個教育同埋個保育，同埋即係嚟緊啲動物，我哋都關心嘅。咁會點樣去處理佢哋咧？即係呢個轉型會唔會影響到佢哋咧？咁係啦，即係呢個我諗，即係管理層要交代得清楚，佢嘅錢點樣去運用得清楚，同埋係喺個教育同保育嘅意義嗰度，佢真係要真真正正係惠及市民咯。 嗯，唔該曬周女士。頭先講到動物嗰方面咧，外界都關注個去向。咁啊，海洋公園咧都係即係透露啦，未來係唔會再有呢個嘅海洋表演嘅啦。咁啊，園內嘅動物展館咧就會繼續由園方係繼續去營運嘅。仲有馬先生，早晨，馬先生。 啊，早晨。 早晨，請講啊。 其實我就睇法咧，我聽商經局講啊，同埋聽劉明偉咧喺第二個電台度講咧，即係好多時都強調係收支平衡啊，講錢啊咁樣。咁我就覺得係我唔係話唔好，咁但係就好反對嘅。其實你一定要喺個商經局嗰度啊，你喺旅遊事務局嗰度啊，你定咗係成個旅遊發展策略係點樣運作。咁你亦都海洋公園只不過係輔助你推行呢個策略嘅其中一個工具嘅。 嗯。 咁、那個問題就係你要定咗佢，究竟佢有冇一個社會企業責任啦？有冇一個保育啦？或者甚至乎海洋公園平價咁樣介紹俾香港人，或者將海洋公園打造成香港推向世界其中一個亮點一個 icon 咁樣，你一定要咁樣。如果有人都話無底深潭，你有人都話喂有錢或者要做 justify 要做個 cost analysis， 咁你會窒到好多人咧就唔夠膽去創新，去諗一啲新嘢出嚟。因為你唔一定樣樣嘢可以 justify 到你個回本係點樣。你睇翻上一任嘅行政總裁咧，我覺得就係咁樣死咗咯。因為你係掃佬出身咧，咩都係睇錢睇錢睇錢。你嗰啲又賺唔到錢咳，咁你啲員工你邊夠膽去創新？夠膽去做任何一樣嘢？ 但而家呢個方向咧，吸唔吸引啊？ 佢再對上去上一個總裁， 成 志文啦，佢緊密登場啦，做好多 program 出嚟啦，大家睇到成個海洋公園好成功。咁你做得好，啲嘢就嚟㗎啦。你就唔係樣嘢，即係睇錢睇錢，即係佢有負有一個社會企業責任，佢負有一個將香港推廣為世界一個責任。 而家呢個新嘅發展方向咧，你覺得吸唔吸引咧？又？ 你免費嘅就一定係好嘅，即係老實講，其實都係想增加人流啫。都係講翻嗰句啦，你做任何一個啲商店出嚟咧，如果你做得個效果，啲嘢就嚟。咁你話發展埋最後嘅香港仔海費嘅機加，咁呢個更加好啦，相互相成啦。我哋要係諗一啲嘢係吸引到人流，幫到成個世界推廣，或者香港推廣，或者做到一個保育，即係每一樣嘢都係有一個目標喺度。 好啊，唔該曬馬先生，講到成個目標啦，可以話推廣多啲即係海洋公園嗰個角色咧，喺全世界嚟講，大概係咁嘅睇法。咁啊，講下疫情啦，睇到疫情嗰個數字又反彈翻咯，見到尋日咧就新增107宗個案，咁啊去翻三位數啊破百啦。咁啊源頭不明嘅個案咧有40幾宗，咁啊其中喺油尖旺嘅不明個案咧都有20。中一半是在指定區域，即是之前劃了一個範圍裡面，如果有一宗確診，它的大廈都要整棟的住戶要做檢測的。數字上可能都見到市民會擔心，另外見到有個疫苗的新進展，就是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昨天就開會了，通過了12名的委員都一致認同是會用這個復星和德國藥廠BioNTech 嘅研發嘅疫苗啊，不過咧見到之前喺挪威咧用呢個疫苗嗰陣咧就有即係超過30人啦，係接種咗呢個疫苗之後咧係有死亡嘅個案嘅。究竟點樣考慮咧？咁我哋都請一位專家同我一齊傾下，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志超。 早晨，梁先生。 早晨，梁志超。講翻成個疫情先，見到又彈翻去三位數啦，嗰個確診數字，源頭不明嘅個案都唔少，就話42宗咁。點睇成個疫情發展？ 其實我哋今次嘅反彈就已經出現咗六日㗎啦，因為其實六日前嗰、那個即係話無個本地個案咧，無論係源頭不明都好啦，或者係即係話係有啲有相關個案咧，如果你睇嗰個七天平均數咧，都高過即係話上一個禮拜嘅。咁而家我哋嗰、那個如果睇翻即係話對上嘅七日同埋再上嘅七日咧，嗰、那個比較咧。我哋無論係即係話係本地個案又好，或者分咗個源頭不明又好，或者啲嘅相關個案都咧，大約都係比即係再對上個禮拜咧係多咗五成度啦。咁其實個反彈趨勢就明顯嘅。咁就當然咧，嗰、那個油尖旺區都係一個重災區，但係其實就喺其他區域咧都係出現個反彈嘅。所以其實就係話，無論喺邊度都好咧，都要比較小心啦。其實兩樣嘢，一樣嘢咧都係話大家咧都係個社交距離措施咧，如果可以避免到嘅，除翻工以外嗰啲咧，其實盡量都避免呢個同住家庭以外嘅接觸咧。呢樣嘢先係比較能夠容易減低個整體個社區個傳嗰個傳播，令到我哋有啲時間去即係話係撲滅而家即係著咗火嘅地方啦。咁而另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個檢測嗰度咧，可能都係要真係去睇下，無論個人啦，或者係我哋啲個案追蹤度咧，可能都係要早啊。我哋今次見到，就算喺油尖旺區好多或者其他腋下嘅爆發咧，其實好多嘅個人入面咧，其實入面似乎就冇乜點用到個社區嗰啲嘅。譬如我哋啲派樽嗰啲原檢盡檢嗰啲嘅樽啦，咁就變咗好多時候咧，係一個有事咧翻到去咧，可能遲咗咧，根本上就即係成家入邊咧，就有一個單位咧，好多人都有事，跟住咧就喺嗰個樓宇度擴散，跟住就係話個社區度爆發咧。咁其實如果大家譬如話係覺得有啲特別風險因素，或者係覺得係有病徵嗰時候，即係早啲去做檢測咧，其實都可以保護自己屋企咧，同埋個社區。而另一樣嘢就係我哋嗰、那個喺嗰、那個我哋啲大型嘅工作地方嗰、那個啲嘅檢測咧，其實政府可能都係要檢討嘅，因為我哋咧就唔同其他地方咧冇大量嘅隔離資源咧，咁就變咗特隔離大量呢啲咁嘅大嘅工作群組，譬如你啲藍田隧道又好啊，九龍中隧道。咁好多時候入面咧，雖然係其他嗰啲我哋定義嘅緊密接觸者個範圍又好窄，咁變咗有大量嗰啲咧，我哋叫做非緊密接觸者，其實都係有風險。我哋以往咧，淨係做一次單一檢測嚟到做呢啲有風險嘅人，有陣時係刪咗嗰個工作地方咧。但呢個係一個大問題，你刪咗工作地方咧，啲人咧如果冇嘢做留喺屋企，咁就屋企度有風險。跟住如果佢哋去咗第二個地盤咧，就第二個地盤有風險。咁其實呢樣嘢咧就係話，因為呢啲人咧其實入面佢都有一定程度嘅接觸。如果我哋淨係一次單一嘅篩檢咧，佢哋好多仲喺潛伏期咧，喺屋企度發病咧，就好容易將個病傳開去。今次嗰、那個即係話油尖旺區嗰、那個即係少數族裔爆發咧，可能同呢個都有關啦。因為我哋建築工人入面少數族裔近年越嚟越多，咁再加埋嗰個區入面咧係好多啲劏房啊嗰啲，同埋啲三毛大廈咧，而喺嗰度咧，我哋嘅介入都係慢嘅。其實因為如果呢啲咁嘅情況咧，係發現到只要有一個譬如話係個案喺呢啲三毛大廈或者好多劏房嘅地方咧，其實都盡早去睇睇個環境啊，渠啊，如果有決定有風險咧，嗰啲應該咧係早少少咧，即係譬如話你係第一件事就強制檢疫啦，就一個你都可以考慮啦。跟住之後強制檢測咧，如果有需要嘅，覺得喉管真係有問題，如果係真係話有機會有一個垂直傳播嘅情況咧，係早少少，即係唔好等到佢有個案發生嗰時候，早少少開始採取行動咧，可能會避免到咧，都係我哋而家見到嘅一連串嘅爆發嘅。 嗯，但係除咗呢啲措施之外咧，嚟緊就社交距離措施嗰、那個即係措施咧，都話係聽日去到到期㗎啦。咁即係包括話即係六點之後嗰個晚市堂食啦，係禁止啊等等呢啲。嚟緊除咗呢啲之外咧，見到個數字又多翻去到破百啦，有冇啲咩再可以收緊定係維持住先咧？ 其實我哋最主要就係話，我哋啲週末嗰陣時候咧，就是近住過年呢段時間咧， 係驚越嚟越多人聚集咧？呢樣嘢可能政府真係要睇下咧，即係話喺個户內啊、户外嘅，尤其是商場啦，嗰啲需唔需要真係考慮從到啲業界可能傾到，即係考慮一下啲人流控制措施，避免喺呢段時間有咩特別嘅促銷活動又好咧，聚集太多人啦，好多嘅一啲嘅譬如話大型嘅活動其實已經取消咗啦。咁但係一啲嘅譬如我哋到到年晚嗰陣時嘅，有陣時有啲其他唔同嘅，你啲賣花其他啲嘅點樣能夠即係話將佢哋分散啊，同控制人流啊，都我諗要諗啦。咁同埋啲室外嘅地方呢，其實就話而家喺好多嘅郊區好多地方呢，其實都好多人聚集。咁同埋呢有啲嘅情況呢，係有好多人亦都係冇戴口罩，有時喺啲公園度野餐又好啊，或者有啲人係飲啤酒啊對住。咁其實呢一人太多混雜嘅情況呢，其實唔戴口罩風險又係大，譬如除低口罩影相，嗰啲需唔需要再收緊嗰個口罩安排呢？包括話就算連運動都冇豁免啦，嘅郊野公園冇豁免啦，如果真係話要係飲嘢嘅，唔係話唔得食嘢飲嘢，但你一定要揾一個譬如話係同人哋保持到一點五米社交距離嘅地方，然後先至再可以係咁做咧，係避免啲人咧長期坐喺度飲酒啊或者野餐嗰個問題咧，嗰啲可能係政府可能都係需要考慮。咁而你嗰啲其他嗰啲嘅，譬如話你係放寬咧啲咩特別嘅措施嗰啲咧，其實就而家比較困難，因為越拖得耐嘅疫情咧，其實我哋就好容易又會撞到好似今次啲咁嘅大型嘅傳播事件咧，又令到我哋又要翻翻轉頭，又要再嚟過。咁拖落去咧，其實就係會搞到個社會資源枯竭啦，同埋大家忍耐力都枯竭嘅。 嗯，見到之前就話取消咗年宵市場啦，濕貨都取消埋啦。咁啊，有消息就話即係政府研究緊喺各區十八區嗰啲球場嗰度咧，係復辦翻個花市俾啲花農擺檔喎。咁呢個喺個風險上面你點睇啊？呢個？ 嗱，其實呢一個係當然都有一定嘅風險啦，你一定係要控制嗰個呢啲花檔嘅數目，同埋係令到佢哋個數目係減到，即係話係啲必要真係要散貨嗰啲去到最低啦。咁然後亦都咁方便去控制人流，但係呢一個咁嘅安排都好過咁佢全部走曬商場室內嘅地方，因為你室內地方商場度係做啲促銷咁樣，那個問題可能係喺到接近年尾嗰陣時候可能仲大。 所以十八區就你覺得都可以接受嘅呢個風險， 佢要比較上係將嗰、那個呢啲攤檔減到最少最低限度，真係需要嘅，有必要時你咪用抽籤嚟分配咯。然後嗰度係都係要控制人流，咁你好似其實都係多咗個街市咁解啦。咁就但係最緊要喺嗰啲地方控制人流，個衞生要做得好啦。因為始終嗰個市民可能都有啲人有買花需要，如果你個個湧曬去啲商場度做促銷咧，呢啲花咁個問題可能仲大。 嗯，明白，多谢晒梁子超医生。梁子超医生咧就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嚟嘅，同我哋头先讲到最新嘅疫情啦，都讲到即系花市而家有传就话会唔会喺全港即系各区喺啲球场嗰度咧就搞翻个花市咧咁样。之前因为啲花农咧见到取消咗一啲湿货市场嘅时候咧，都觉得不满啦，觉得政府嗰个安排有啲混乱咁样嘅。你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我见到疫情亦都讲到啦，即系破百呢个。咁样嘅情况落去，你哋自己又担唔担心咧？都可以打嚟讲下，1872311，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建議改變海洋公園營運模式，山下園區免費，山上設施收費。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今次的方案是合適的處理，山下園區免費，公眾會較為接受。被問到海洋公園長遠是否可以自負盈虧，姚思榮認為如果人流足夠，相信很多發展商都有興趣營運，估計將來的出租收入可以彌補山下園區的成本。至於山上設施，南朗山和周邊的海岸是未來的發展資源，可以考慮經營一些在亞洲區沒有的項目。 不過姚思榮說，水上樂園的投入成本高達幾十億，將來開幕之後仍然有還息還本的壓力，希望能夠和山下的酒店產生互動關係，增加效益和收入。政府刊憲新增多七座在油麻地佐敦的大廈納入強制檢測，包括上海街184至186號、上海街170至174號、幸福大廈、新田地街16至18號、炮台街28至34號、寶倫大廈、廟街230至236號、肇興大廈、廣東道542至544號同埋廟街161至163號。由今月5號至到昨日曾經身處呢啲大廈超過兩小時嘅人士，需要喺星期四或之前接受檢測。位於官涌體育館同廣東道介乎佐敦道同西貢街一段嘅流動採樣站，將會繼續為區內受檢人士同埋其他居民提供免費檢測服務。除了流動採樣站之外，受檢人士亦可以選擇到全港各區任何一間社區檢測中心接受檢測。全國人大常委會聽日至到星期五在北京開會，人大常委譚耀宗今早出發前表示，人大網頁列出的議程有18項，都是有關修訂內地法例，暫時看不到有與香港相關的議程。譚耀宗說，今次的會議是加開，強調人大常委的立法任務很重，有很多法例需要修改和制定。從德國回國後被捕的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在一間警署內接受聆訊，法官下令將他羈押30日。當局指納瓦爾尼違反緩刑條件，將被拘留至下月中。納瓦爾尼批評當局的做法無法無天，呼籲支持者上街抗議。歐美多國和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要求俄羅斯立即放人，有歐盟成員國要求討論實施新制裁。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反指各國企圖借事件分散民眾對國內問題的注意力。天氣方面，本港今日天晴乾燥，最高氣温大約18度，晚上部分時間多雲，吹清勁偏東風，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雲量較多，有幾陣雨。週末至到下周初，天色好轉。寒冷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15度，相對濕度5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9283点，升420点，成交金额1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2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73点，升4点。部分互约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71元。腾讯最新是670.5，升了13.5。名源云51.65，跌1.5。小米集团31.3，升4。港交所509.5，升27.5。美团338.4，升13.4。中移动50.65。中移动最新是50.6，升4。保利协鑫能源1.88，升1.8。盈富基金29.44，升4.4。中芯国际29.95。中芯国际是29.9，升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77，瑞士法郎0.891，加元1.273，人民币6.483，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21， 欧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4。日经平均指数报28,651点，升409点。港金现价报17,01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2.66美元，卖出1,843.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天桥东行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车多，龙尾去到顺德中心。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排到去海丰园。咁喺九龙啦，清水湾道落去坪石方向，近住安秀道一段车多，龙尾龙窝村。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尾蝴蝶谷道。咁大南西街去呈祥道方向，近住永康街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车龙去到荔枝角道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咧，亦都系慢车。咁喺荔枝角道咧，有水管急收。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发祥街嘅中快线需要封闭，揸车朋友咧不能够由发祥街左转去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咁喺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2021年1月19日，海洋公园提转型方案，山下园区免费，山上设施逐项收费。 本港新增107宗确诊，102宗本地个案，42宗源头不明。 专家委员会批准紧急使用复星疫苗，称效益大于风险。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反国遭扣留。美法速释放。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翻嚟千禧年代，头先都讲到有关于疫苗嘅最新进展啦，就系12人组成嘅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咧，寻日就开会咁啊，审批德国 BioNTech 同埋复星研发嘅疫苗啦，咁喺香港紧急使用嗰个嘅申请，咁就通过咗嘅，一致同意系向食卫局咧系推荐用呢个疫苗嘅。不过见到咧喺外国好似挪威咁咧，就有超過幾十人啦，超過30人啦，就喺接種疫苗之後咧，就有死亡嘅情況。但係係咪同 BioNTech 係有直接關係咧？暫時係未知道嘅。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啦，就係、是、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召集人劉澤星。早晨， 早晨。 早晨，劉醫生，咁啊都想問翻，尋日咧我見到就係一致通過係用 BioNTech 呢個疫苗嘅，可唔可以講下嗰個原因係點？ 其實我哋委員會十二個同事咧，喺上個禮拜已經收到所有嘅文件啦，同埋嘅資料啦，大家即係喺個禮拜尾都好努力咁樣睇。咁琴日亦都晏晝嘅時候，我哋開會咧都即係好熱烈嘅討論啊，就係睇咗佢哋嘅臨床數據之後啊，睇咗佢哋嗰啲嘅疫苗現在已經喺外地開始接種嘅安全嘅其情況啊，同埋嘅不良反應嘅比例啊，亦都睇咗個疫苗製造商去提供咗好多嘅完整嘅 配方啊、品質嘅標準啊，同埋佢哋嘅喺個繼續嘅臨床測試嘅資料啊，海外藥物規管機構嘅核准嘅使用嘅原因啊、數據咁嚟到討論咗啦。咁我哋嘅琴日最主要嘅目標就係要決定呢一個疫苗喺香港係我哋對我哋嘅香港嘅大眾市民佢嘅整體嗰個嘅效益係咪高於嗰個疫苗可帶嚟嘅風險？咁、我哋係覺得咧呢個疫苗係個效益係高於個風險嘅，所以就會希望推薦食衛局咧考慮將呢只疫苗引入香港嚟到為市民注射啦。 嗯，考慮風險嗰陣咧，頭先你都提到考慮嘅嘢啦，包括就係外國嘅情況啦，有冇啲咩不良反應啊等等。咁我見到譬如喺挪威嗰度就四萬幾人打咗呢一個 BioNTech 嘅疫苗咧，有超過30人咧就係死亡啦，咁都係一啲長者同埋長期病患者嚟嘅。呢一個考慮嗰陣，你哋係點平衡噶？即係而家都有個一啲死亡個案，個風險似乎都唔低喎。如果去到死亡嘅話，你哋點考慮㗎？呢個 嗱，呢個咧，我哋其實琴日都用咗一啲時間去討論嘅。咁個結論咧，就係第一嘅就係我哋都話我哋琴日我哋嘅目標係即係整體嗰個概況啦。跟住咧，我哋又亦都覺得咧，我哋嘅數據暫時嚟講咧係未完整嘅，亦都未足夠嘅，亦都希望係可以復星同埋復星可以再俾多啲數據我哋咧。我哋亦都會主動咧係向挪威嗰啲監管局咧係問佢哋攞呢一個資料，希望可以收到啦。咁至於究竟我哋會唔會有邊一啲嘅特定群組啊，或者人士應該打先或者打後咧？的確不是琴日我哋嘅主要嘅討論嘅目標。雖然我哋大家都有傾過嘅，即係知道係我哋公眾係好擔心。我哋亦都知道有另外有兩個嘅聯嘅科學委員會，亦都係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核下嘅，亦都已經開始係討論緊嗰一度噶啦。咁希望咧，即係如果我哋未開始打之前咧，而家都仲有好幾個禮拜，我哋會有更多嘅資料、更多嘅討論嚟到可以向大家推薦究竟哪一類的人會先咯。 嚟緊幾時會多啲？頭先你話問復星可能多啲資料啦，嚟緊又會問即係德國藥廠嗰邊攞多啲數據啦。呢啲會幾時攞到啊？同埋點解唔攞埋先一次過決定即係批唔批准呢個疫苗咧？ 我諗呢個好緊要嘅就係即係我哋琴日第一次開會話講復星呢個疫苗咧，開會我哋話批准去推薦佢咧。不是一步咁跟住就以後就唔再做嘢啊！其實整件事咧都係一路係繼續咁樣去發展緊，繼續去監管緊，繼續去觀察住嘅。我哋即係唔行出第一步嘅話咧，我哋都好難繼續會再去做噶嘛。我諗最緊要嘅就係大家公眾希望知道我哋啲數據嘅分析係好認真啦，同埋我哋都唔應該睇一小部分嘅數據嚟到去作一個結論啦。咁我哋攞咗啲數據之後咧，有不同嘅委員會會再繼續分析，如果係發覺係有問題嘅話咧，一定係會即刻翻翻嚟我哋呢個嘅專家顧問專家委員會嗰度咧，係會再討論究竟係有冇需要要更改我哋嘅建議啊咁嘅樣嘅。 即係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都仲有個角色嘅，嚟咗啲貨之後，即係啲疫苗嚟咗之後啦，如果又見到啲數據未必係咁合乎理想嘅話，都可能係唔用呢個疫苗，係咪咁啊？ 冇錯，即係我哋係會繼續要個復星啦，提交最新的數據俾我哋啦，同埋最新的安全嘅報告啦，即係定時亦都要啦。如果譬如話喺外地，佢發覺有啲乜嘢嘅嚴重嘅事故，而係外地係覺得係同個疫苗有關係嘅，我哋要求佢咧係三日之內咧就會提交啲數目字俾我哋嘅，即係啲資料俾我哋嘅。咁呢個係一個不停咁去做嘅嘢咯。咁我哋一接收到有新嘅資料嘅話咧，就一定會再考慮嗰個嘅建議係咪繼續成立啊，亦或係繼續要改啊咁嘅樣。 其實琴日咧即係都開咗一次會啦，就一致通過係用呢個疫苗啦。其實同即係咁快去做一個決定咧，同即係咪驚之後如果唔批嘅話係冇貨啊，或者同其他地方嘅競爭好大，呢個係咪考慮之一咧？ 其實呢個絕對唔係一秒鐘都冇喺呢個議題度討論過。我哋琴日所有嘅討論都係根據科學 上的數據來到看。 剛才你就說即是開會啦，雖然就沒有傾話究竟即是疫苗是不是適合某個年齡層或者某些人士 去打啦，但是接下來這個會不會都是你們研究的方向來的呢？即是現在就譬如見到挪威那裡，即長者那方面可能那個併發症會嚴重一點，這個會不會是你們接下來都會研究多一點，或者看的數據都會關注多 一點？是啊，這個一定會啦。當然也都剛才說即是衛生署轄下還有兩個的科學委員會，他們是會跟進這裡的。我們應該要看的就是個疫苗注射呢，我們不是說要一刀切的，就是說所謂建議了或者批准了之後呢就是全人類都要用完的，一定是有一些人士呢是可能 比較適合一些，一些人士沒有那麼適合，那些指引呢應該是會陸陸續續會出來的了。 有冇话即系嚟紧除咗呢个 BioNTech 之外，其他嘅另外两款疫苗啦，系咪都会轮住去即系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嗰度会批噶啦？几时啊会系？ 其实呢个我哋就嗰、那个你个个工作嘅程序咧，就系、是。我哋係唔會自己走去周圍去睇報紙啊，或者去周圍抄啲嘢嚟到去分析嘅，係直至到嗰個疫苗嘅製造商希望喺香港註冊係緊急使用咧，咁我哋就會要求佢攞曬所有嘅資料，咁我哋就一次過咧就將佢啲資料嚟到所謂批核啊咁樣咯嚇。咁所以而家暫時嚟講，淨係得復星呢一隻 BioNTech 呢只係申請咗，咁我哋睇曬佢哋資料啦咁。 但譬如話即係而家就準備就係睇攞多啲更多嘅數據啦。嗰啲數據入邊係咪都會講一啲不良反應嘅情況？定係我哋如果要評估香港嘅市民啦，如果要打呢、這、一個疫苗嘅時候，嗰、那個不良反應係咪都係打咗先知啊？定係點樣㗎？即係嗰個不良反應到時係點樣去處理㗎？呢、這個 係嗱。我諗首先啦，整體先啦。如果據我所知咧，其實呢、這個 BioNTech 呢一隻嘅疫苗咧，已經有成2600多萬嘅劑啊，係已經係運咗去世界各地，都應該有2000多萬嘅人咧係已經係接受咗啦。咁我哋即係嗰啲嘅外地嘅數據，我哋又會有一個部門嘅同事會幫我哋手睇啦。我亦都知道衛生署同香港大學嘅藥劑部咧，亦都係做緊一個嘅計劃去收集呢啲數據，然後跟住我哋喺本地。我哋如果即係個疫苗個計劃開始咗之後咧，我哋亦都有不同嘅人咧，係會去即係即刻會接收所有嘅報告。如果有不良嘅反應，咁其中一個嘅新嘅委員會咧，就係、是、叫做呢個嘅疫苗接種後有不良反應的評估專家委員會啦，咁佢哋會應該係會不停咁更新我哋嘅資料啊、資訊咁樣，我哋本地嘅變化應該係會即係好公開啊、好透明咁話翻俾大家聽嘅應該。 這個委員會個運作同你哋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嗰、那個。那個運作係點樣㗎？係 其實大家分工啦，即係我哋嘅就係要。決定嗰一隻嘅疫苗究竟喺香港大體上咧，係究竟係咪利多於害啦？咁係咪應該用啦？咁呢個嘅評估專家委員會咧，就係、是、開始咗之後咧，就不停咁跟進我哋香港嘅疫苗注射嘅效能啊，同埋嘅可能嘅副作用啊，咁嘅樣。 除咗而家話即係訂購咗個三隻疫苗之外啦，成日都話可能會有第四隻疫苗啊嘛。我想問咧，即係尋日有冇傾到話顧問專家委員會咧，有冇傾到話第四隻係諗住點啊？會唔會有一啲推薦俾政府？係咪咁樣噶？ 昨日真係冇經過嚇嚇、我哋工作係只要即係我哋唔會開工。直至到佢有人會申請話，我想用喺香港用啦，咁嘅樣我哋先至會開始做嘢啦。 好，咁唔該曬阿劉教授，劉教授咧就係、是、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嘅召集人嚟嘅，劉澤星教授。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周偉業。 張繫國係台灣科幻小説嘅推手，佢同倪匡自60年代起。可以话是雄霸了华文科幻的小说界，相比倪匡作品的高度娱乐和通俗性，张系国理科出身的背景，加上他自学生时期已经喜欢研究哲学，令他更擅长将硬科学入文， 同时他又具备知识分子特有的人民关怀，因此他的科幻小说都是倾重于研制，被称为民意再度派。小说《奇王》入面，张继国就用一个可以未卜先知的神童的奇幻遭遇，展述他的科学理论，同时带出他的哲学抒怀。 故事的高潮是神童和前象棋冠军刘教授对弈前夕，突然失去了预知能力。张继国举出热力学的熵来解释这个变化。一个体系入面，熵越少越有秩序，熵越多就越混乱。但是混乱本来就是世界的常态，人类发明不同的东西来使到世界变得有秩序，例如天气太热那阵开冷气，其实是消耗电能来换取的。而温室效应导致气温越来越高，即是熵仍然在度持续增加。根据热力学第二定论，当宇宙的熵增加到极限，整个世界的混乱亦都趋近极致，变成混沌不明的状态，以宇宙的热毁灭来告终。神童的预知能力违反常态，所以始终不能够持久。 对一些没有科学底子的读者，好像我这样，初初看这个解释的时候难免明白不明白。但前面讲过，张继国小说最迷人的地方是科学和文学兼备，看看他开头怎样描写神童的眼神。 孩子电闪般的目光似乎透出深邃的智慧，那个目光异常明亮，亦都异常苍老，使他想起古罗马雕像眼睛中央的铜洞。原本没有生命的雕像，因为那个铜洞的存在，透露出无边苍老的生命洪荒。 而当神童失去了神力之后，就变成那个是一个十几岁孩子的目光，迟钝而呆滞，不再是神童不可测的眼神。短短几句的描写就呼应了上述的科学理论，从秩序走向混沌，在小说家笔下只需要描写一个眼神。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奇王》，作者张继国，由红帆书店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千禧年代。刚才都有提过少少，就是说这个的龙年宵花市呢就会是取消了，之前已经讲了的了。那么见到近日呢有些消息就说是不是会研究在十八区各区那些的球场啊等等是复办这个花市呢又搞返了，那是不是可以这样呢？那就比一些原本受影响的花农呢是可以摆返当卖花的。请问嘉宾同我一起倾下先，有渔农界立法会议员何俊贤，早晨。 你好，主持。 咁啊，想问一下头先讲嗰个状况啊，嗰、那个消息话研究紧喺各区球场摆翻花市嗰、那个，系咪你听到都系咁啊？ 其实我哋一开头咧听到政府禁年宵嘅时候咧，我哋真系不知所措嘅，因为感觉到政府推出嘅两个方案咧，都未必能够完全去落实，包括两最主要两个啦，一个就系落去屋邨或者政府嘅场地去摆啦。第二个就是网上销售的。嗱，网上销售其实我哋都想探讨的，但是呢用两至三个星期里面要一班人又唔识变成去做到呢一样嘢，变成其中一个主流渠道，我觉得系困难嘅。咁讲我觉得未来系可以开发，但今年困难唔会帮到好多，但系完全冇作用我又唔敢讲，因为有部分嘅花农都系相对年轻啦，同埋有啲新派嘅，佢哋都喺 Instagram 呢都叫啲市民嚟我场度买啦，咁都系一个半网上销售。咁另外呢就系地公共屋邨呢，可能政府低估咗地区个压力啦，甚至系嗰个抗疫嘅人流心态。傳統嗰種做法咧，可能會令到某啲嘅地區啊，做更加大。你整體上係減少個銷售點，但係你令到嗰個整體銷售點少咗嘅話，會令到大家去花墟。而公共屋邨嗰度咧，可能嗰啲村民，你當然方便到佢自己下面花面花買花啦。咁但係你會吸引咗村外嘅人嚟。而家喺每一日幾十單嘅情況底下咧，啲人就算有事冇事都好，有事一定賴你個政府嘅。咁你究竟點去緩和咧？第三就係、是。嗰啲花農嗰檔口究竟點樣 distribute， 點樣去分，點樣去抽去嗰度咧？到而家仍然都係未有決定嘅。嗰時我哋上個星期已經追到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去到今個星期一，其實到政府咧未有圖出嚟啊嘛。到最近咧就啱啱主持你所講， 係咯，係咪咁啊？ 啱啱講話十八區係咪會開翻嗰啲地方出嚟咧？我哋當然係希望佢開翻原本嗰啲點先。 咁但係嗰個管控咧係需要比較高。至於頭先話係咪確實啦，老實講，而家真係唔知呢、這個唔知個情況咧，即係大家都係睇報紙睇消息啫嘛。然而呢啲消息出嚟唔確實嘅話咧，龍友佢唔係一個大集團啊嘛，佢點樣可以褪前褪後咧？咁其實佢哋最終嘅目標咧，都希望你政府盡快落一個最終嘅決定，令到我哋咧可以係唔好再諗嗰樣嘢啦，就打死條心，馬死落地行。去搞掂佢，就算推車仔都埋啦，咁樣有啲人咁樣諗啊嘛。而家你咁樣還開翻又唔開翻，個車咪褪前褪後咯，都係咁諗嘅有啲。 但去翻如果真係喺十八區都各區嗰啲球場度擺翻做花市嘅話，你即係、你自己點睇啦？或者啲龍友點睇啊？這個同原本喺即係圍園啊等等各個地方擺一個年宵市場嘅濕貨攤位個分別有大唔大咧？ 嗱。而家咧其實未知道政府嗰個最終嘅 plan 係點樣嘅。如果佢話頭先你講十八區咧，其實而家政府取消咗嘅年宵花市係十五個點啊嘛，取消十五個點，咁即係話佢係咪加三個，而原本嗰十五個用翻咧？有人咁講，亦都有人消息又指啦，喂，圍園嗰度好似好多人、啊，會唔會用翻啊？會唔會嗰個取消啊？呢個又係我哋都係未明嘅。咁但係無論如何咧，我哋認為花市個規模係即係最好啦，如果從一個經濟角度睇，你梗係唔好喐啦。但係從一個實質嘅抗疫角度嘅話咧，就要睇下嗰班即特區政府喺呢一個控制人流方面嘅有效性啦。另外咧，其實可能我咁樣講會得罪人嘅，就係有啲花市或者花檔咧，佢因為花檔同花籠咧，其實係有個微妙分別嘅。你見到我嘅新聞稿裏面講，花籠花檔係會有進退維谷。是分開咗嘅，因為有部分嘅人咧，擺花檔咧，佢原本係有鋪頭嘅，有鋪頭嘅，亦都可能係有啲市民咧去玩投一個花檔出嚟做，亦有嘅。咁但係有另外兩類咧，就比較嚴重影響啲，即、就、係、是、一個自產自銷啦。香港好一年都係種，平時可能種菜，臨尾做一種花，亦有呢類。另外一籠咧就係外地入一啲嘅蘭花種種三個月，然後再推出市場呢一類型嘅，亦有。最後一類咧就係、是。在內地入啲盤吉落嚟，即時會有嘅。咁變咗係頭嗰兩類會比較影響大啦。咁而且咧，有部分係特登想賺錢嘅人咧，就會喺多個地方裏面咧投好多檔，投好多檔，咁可能入好多。咁呢一部分係咪可以著兩同佢哋溝通，減少少咧，令到嗰個檔口少咧？咁呢個就要特區政府同佢傾啦。但係我咁講，你褪咗收縮咗佢，譬如我搞住有二十檔，你減到去十八檔、十五檔，甚至十檔嘅。佢梗係會唔肯過嚟啦，咁呢個就要睇政府嘅交際嘅能力啦。 政府要最遲幾時通知你哋或者通知啲花農咧？因為佢哋都要預備嘅喎，要運啲植物啊出嚟噶嘛。最遲要幾時啊？ 最好就梗係越快越好啦。咁越遲嘅話，我哋轉身嘅能力就差啲啊。其中有一個咧，除咗花市之外咧，我哋會另外會有一個叫做批發出去嘅一個場地嘅。如果你越遲嘅話咧，我就要安排一啲搭棚架嘅工人啦。我哋需要可能要特別聘請清潔隊，因為那個場係要交吉俾政府嘅。我哋聘請仲要投標一個星期嘅，咁所以呢一部分咧可能就會比較大嘅影響啦。而且就算好似之前政府話禁花市嘅時候咧，十五年宵，其實有部分嘅頭先我講最後一類係即時入貨嗰啲咧，其實佢已經打咗電話去取消個訂單嘅。喂，你唔好嚟住，我睇清楚情況先。咁好啦，如果你翻翻轉頭話要做嘅話，佢可能要再同翻其他地方去溝通翻嗰張合約等等嘅，咁呢一部分可能要做啦。咁當然頭先講呢一類咧，係咪可以減少少咧？ 好，我哋傾到呢度啦，時間差唔多，多謝曬你。